是因为你造成的。是否你敢伸出手，像我当初勇敢。 欢迎来到今天的没所谓的麦克风，各位好，我是彤彤，这是江美琪的凝望。我相信有很多人不会特别的留意这位女歌手了，因为也一直没有关于她的绯闻，知名度好像也不是很高。她也是习惯被人称作为第二眼的美女，个子不高，长相也可以说只是一般吧。但是如果你连她的第一眼都没有耐心和诚意去欣赏的话，你真的会错失很多的精彩了。她的人是这样，她的歌更是这样，所以呢，她有很多很棒的作品。继续来听维迪安，有没有 听见了谁的痛，在空气中不断跳动，有那么沉重。 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, Turn off what I did wrong, 听见了谁的伤，在窗户旁安静的想，是什么的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，还是只有我。轻松也不会有沉重的枷锁。Turn off your favorite song, Just like there's nothing wrong, 也许时间一长就会遗忘，真的当是误会。到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，还是只有我。有没有也会

场大梦，我正慢慢醒过来，还是怪我想象太多，终于变疯来。可是我的手心留下暖暖的温度，原谅我此刻任性的顽固。如果这一切从没发生，什么？怎样掠过身边那个灰色轮廓？用尽全力却仍无法触摸。如果这一切从没发生过，究竟是什么？却又一瞬消失都散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-8866-2345 134-8866-2345。

1993年，伊能静发行了专辑《恋爱中的女人》，这首《天变地变情不变》表现出她也能够驾驭抒情，比较有成熟味道的歌曲，并不只是完全那种少年轻快叛逆。不过伊能静的歌确实也写出了苦恋的味道，体现出她的性情走向成熟，歌曲风格逐渐更加完美的一面转型。再来听到小虎队的《庸人自扰》，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，世间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希望没所谓的麦克风能够给你带来轻松的听歌时间。我是彤彤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 爱不爱都受煎熬，统领鸟飞远了，谁不想暮暮朝朝，真心换来伤心，爱恨也剪条，牙关紧咬，人生如厨房一样，心中麻醉里加，谁不想快活到老，茫茫人海渺渺，真情哪里找，岁月又不轻扰，一生的机会年少，又何苦庸人自扰，斩不断情丝难了，爱人不见了，清醒还要趁早，乱马要快到，一生的机会年少，眷恋总会要回潮，红尘生如春般烈阳，心中麻醉离家，谁不想快活到老，茫茫人海渺渺，真情哪里找，岁月又不轻扰，一生的机会年少，又何苦庸人自扰，斩不断情丝难了， 相互辉映，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，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，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。